再耀眼，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居士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梦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

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犹豫在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。